董晓他们知道消息也没有用多久，打电话过来问的时候，英明也把大概情况说了一下。对方没有多问，也没有安慰他，就是简单的告诉他正式开机的时间可能会往后挪一段，先避开这段风头再说。英明心里很清楚董晓的想法，很干脆地表了态。 如果这事最后真闹得不可收拾，电影的事就当做我从来不知道，你们也没跟我开过口。 如果真的被圈内暂时封杀，所有跟他扯上关系的电影大概都不太好过审批。董晓也没有说什么，就是简单的留下一句， 再看看情况。 也不过就是几十个小时的时间，对十一和英明来说却千头万绪的跟过了几个世纪一样。英明还看看网上的消息，十一是压根连看都不想看，睡不着就看新闻和电影，两个人基本上两天没怎么出屋。外面风大雨大，不能改变世界，只能自己调整好情绪，做好心理建设。手机每次响起会牵动心底的某根神经，但是迟迟也没有等到他们一直等的电话。石毅觉得不对劲的是连陈诚的电话都没有，理论上他这个舅舅消息从来都要灵敏过任何人，这件事闹到现在也不算小了，陈诚没有道理一直没找他。煎熬地撑到第三天，寇金告诉他们新闻已经上电视了。当时十一二话不说拎出两瓶酒，打开了跟英明两个人仰头就灌。这时候要是能醉死还真是挺便宜他们了。因为一直没怎么吃东西，胃实在负荷不了这种强烈的刺激，俩人全是在三分之一都没喝到就吐得不行。眼看着时间一点点的走，在快到六点的时候，十亿的手机毫无预警地震了起来。那铃声是十亿专门设的，他知道是陈诚。忍着头痛欲裂的感觉摸过茶几上的手机，十亿接起电话的时候心底一阵阵的发慌。结果那边只有一声咆哮的怒吼， 十亿你这个混球，赶紧滚到医院来，你爸被你气死了。 英明看着他的脸色突然变得惨白，还没来得及问，石毅夺门而出。一路上石毅是闯着红灯开的车，英明在旁边一直死死地皱着眉。他们的车几次差点出事他也没吭声。赶到医院找到急诊室，石毅在听到他爸人在手术室之后，整个人无力地跌靠在椅子上，面无血色。英明手脚冰凉地站在边上，石毅的妈妈看到他们两个到了就开始流泪，也不过来说话。因为石毅的父亲身份特殊，是单独安排在湿干诊室，一层楼道除了护士和值班医生也没见什么人。陈诚站在边上脸色阴沉的吓人。手术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医生出来的时候，石毅甚至没有挤出力气凑过去，就听见摘了口罩的男人皱着眉交代， 石将军是高血压引起颅内出血，情况并不乐观，我们稍后会安排会诊，但是你们最好有心理准备。 简单的交代完，医生就去打电话了。石毅的妈妈因为医生的话几乎崩溃了，一直压抑的哭声突然爆发出来，整个人无力的靠在边上，捂着嘴拼命压抑自己发出的悲鸣。石毅整个人已经傻了，他大脑一片空白的靠在边上，等陈诚走到他跟前一脚把他踹到地上的时候，他连下意识的抵抗都不会。英明攥着拳站在旁边，没有上去扶，也没有说话。 妈的，我当初是怎么跟你说的啊？石毅，你到底有脑子没有？你知不知道你爸高血压已经很严重了？我本来还想着你能主动跟你父母说清楚，你个孬种，一直缩着都不肯告诉你爸妈。怎么，你也开不了口是吧？早知道有今天，当初干嘛去了啊？我警告过你，都当我的话是耳旁风是吧？ 陈诚显然气疯了， 石毅被踹了一脚就半跪在地上。陈诚看他这样怒火烧得更厉害，上去一把将人拽起来，挥手又是一拳。 我三番两次让你多回家，你听过吗？你爸的身体情况你知道多少？你现在跟你妈说，那些他们以为你在忙工作的时候你都在干嘛啊？你过年干嘛去了？你到底忙的是哪门子的工作？都他妈的说清楚！ 陈诚一边骂，一边把石毅扔到旁边已经哭得快要崩溃的石毅妈妈面前。石毅浑身哆嗦的跟触电一样，抖着手想去握他妈妈的手，结果被一把挥开。 石毅， 他妈妈只是哭着挤出这么两个字，就再也止不住口中的呜咽了。宁明看着眼前的惨烈，所有人扫到他的视线都跟刀子一样的冷。他看着石毅跪在地上低着头不吭声，感觉心底那片本来就发寒的地方越来越冷，越来越冷。会诊的医生很快就到齐了，会开了半个小时，最后决定做紧急开颅手术。石毅他们只能无能为力地看着医生和护士忙进忙出，一直到晚上八点多的时候，手术室的灯熄灭了，他父亲被推了出来，三四个医生跟在旁边，一脸的歉意。 对不起，将军。 在母亲悲怆的痛哭声中，石毅维持着跪在地上的姿势，连一动都没动。从英明的角度看过去，他被陈诚打掉了眼镜的眼中满是死寂的茫然。石毅父亲从手术室被推出来的时候，心电图其实还在跳动，只是那条代表着生命的曲线抖动着起伏时，就如同撕扯着旁边人心脏一样，让人自心底涌出一种恶心想吐的感觉。石毅几乎是呆滞的被程程拽起来，一直拉到重症加护病房外，隔着窗户看着里面自己最亲的家人，看着规则单调的频率维持着冰冷的声音，疏通诅咒。 石将军的高血压本来就很严重了，加上昨天他还喝了不少酒，这几次他来体检我反复强调过，将军不能再碰烟酒了，对他的身体损害太大，而且药也没有按时服用，虽然送来医院的时间很迅速，但是…… 说话的是石毅父亲的主治医生，他没说一句话，石毅的母亲就哭得更加难以自抑。石毅虽然已经站在旁边，却仿佛一个字都听不进去一样，眼睛就死死地盯着病房里床上躺着的人，嘴唇一直发抖，就是发不出声音。他在加护病房外面整整守了十个小时，一直守到心电图上的跳动最终归为了一条直线。那刺耳的声音让石毅脑中所有可以称之为理智的东西都被磨成了粉末。旁边他母亲歇斯底里地哭喊着，他父亲以前的战友下属里里外外地围了好几圈人跟着流眼泪，他却始终像是个木头人一样僵硬地立在所有人周围，对其他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真的不知道他爸爸的身体这么差，他真的不知道会是这种结果，他真的不知道自己一时的逃避懦弱会造成这样的结局。早知道，脑子里浮现出这三个字，他狠轻地皱了下眉， 身边有人跟他说节哀顺变，他只是有点茫然地抬头看了一眼，然后又把头垂了回去。陈诚一直陪在旁边，家里所有的亲戚只要能过来的差不多都过来了，有人陪着他妈妈，有人忙着张罗一些其他的事，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多说什么，就算是零星碎语的安慰，也似乎只是走一个形式。十一就沉默地站着，看着来来去去的人，听着断断续续的哭声。在所有人的最外围，英明也站着。有人对他投注过好奇打量的视线，但是一般都会不多做停留就移开了。这个氛围基本上都觉得不适合他出现，但是没有人开口赶他，他就在旁边安静地站着。这时候，他总不能放着十一一个人。